结局，愿故事每一页写满的都是我和你最后隐隐甜蜜。听落下的雨滴，在我们的默契，是不是会同时撑着伞在转角下雨？怎么我会相信他们说的缘分真有那么一句？就让我习惯偷偷爱着你，收集你的每一个语气，把它转定在回忆翻开想你。就让我习惯偷偷想着你，用尽我的全部勇气，把它转